该来，它总会来的。 说话

成长，独自流淌。 只身穿越那场暴风雪，多年冰冻着你。

的圈，你从未存在里面。每个缺点用来呈现，每个优点的对面，像你鲜艳的标签。 活着的时候能够见 在声音里纪念这段 接着破船这也是美之居天生的使命 让我去灭尽 我的河水又不犯禁难道世界为他们独行他们哪来的自信是否这世啊太拥挤容不下一颗真心一切美好的都同情一切善良的他们都质疑 让我去灭尽 社群假意平定管他们一刀切拼了命往死里单挑是我们很坚定 清明接地气，红酒牛栏山，彭城市。